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但欢庆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个堆满了废弃物的垃圾山，您能相信这儿就是天安门吗？ 市长易建英向垃圾宣战，却为何遭遇困难重重？ 人力物力都捉襟见肘，可怎么办？ 到底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招致老百姓的埋怨？原本破败不堪的天安门又如何自冒换新颜？档案为您讲述共和国档案，接管北平。 1949年，春寒料峭，夜已渐深，家住前门外的李大妈这天晚上跟当家的急了，怎么呢？就是因为这辆车。李大妈的爱人老张头是拉人力车的，平时呢天擦黑就收工了，可这天晚上直到屋里的大座钟当当当响过10下，老张头才呼哧带喘的回了家。李大妈当然不乐意了，迈腿到了院里想数落两句，可一看见这车，闻到车上的味儿，火就更大。闻到味儿，没错，老张的这辆车呀，通体上下散发着一股子怪味。这李大妈再借着月光定睛一看，呵，那叫一个脏啊！这下子李大妈真急了，劈头盖脸的就冲着自家的老头甩过来一句：哎呦喂，我说您这哪儿滚去了？挨了刺儿的老张头一点也没急，呵呵一笑，我呀出城运了趟垃圾。说来也神了，老张头的一句话立刻就让李大妈没了脾气，声音也温柔了好多。哟，老头子，那你还没吃饭呢吧？哎，赶紧进屋歇着，待会儿啊我陪你整两周啊。怪吧，这车可是拉人的，却拿来运垃圾，不仅没挨骂，还有功了，回家还整了两周。这个故事咱们还得从2个月前说起。 1949年1月15日，随着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北平解放已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协议。第二天，驻守北平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出城，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一周之后，由毛泽东亲自任命的新北平第一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易建英成立了北平联合办事处。在傅作义的配合下，北平的政权接管工作全面展开。在经历了100万人民解放军长达40余天的围城之后，在经历了3次与傅作义的艰苦谈判之后，六朝古都北平终于在1949年1月31日宣告和平解放，伪造一枪一炮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全球瞩目，万众沸腾。 大军入城，北平老百姓夹道欢迎，其欢乐，其热情，使这些60多年前拍摄的老胶片，至今看起来仍是心潮澎湃。北平入城式是纪录片中最经典的部分，相信好多朋友都熟悉，可今天咱们要看的 是影片之外的东西。 这是美国生活杂志在1948年底拍摄的天安门城楼，那年冬天大雪掩盖了地上的破落，却遮不住五城楼的悲哀。本应透出皇家尊严的朱红色城墙，斑驳一片，丑陋不堪。 历经明清两朝，皇城入口怎么会露得如此田地？您注意到主门洞上方大面积的焦黑吗？那还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炮轰天安门留下的痕迹，从那之后竟然再没人管过。历经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日寇蹂躏、国民党统治，一直到解放前，天安门就这样日渐衰败。而真正触目惊心的还不是这个。看到我身后的这张图片吗？一个堆满了废弃物的垃圾山，您能相信这儿就是天安门吗？没错，这个垃圾堆就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打小习惯了天安门的庄严和辉煌，乍一看到这样的照片，恐怕我们还很难接受。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天安门是北平的门面，是城市的地标，门面都这样了，那其他地方还能好得了吗？提到老北京的格局，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内九外七，皇城四。其中这几个数字指的是什么呢？正是城门。内城九道，外城七道，规整得体，各司其职。 外城七门，乃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是百姓进出北京的门户。到了内城，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二环以里，城门的玄妙就多了。朝阳门走粮车，崇文门走水车，正阳门走龙车，也就是皇家专用，宣武门走囚车，阜成门走煤车，西直门走水车，德胜门走兵车，安定门走凯旋回来的兵车，东直门走砖瓦木材车。当然这些都是老规矩了。1949年年初，所有的城门楼子除了还能剩个城门之外，楼子几乎都被垃圾埋了。 北京人生活一向讲究个有理有面，皇城气派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清末之后战事频起，政局动荡是一方面，但主要的根儿先要追到日本人的糟践上。对于侵略者而言，城市的卫生世貌根本就不予考虑。沿着城根倒垃圾，正是日伪政府侵占统治北平时定下的混蛋规矩。而更为混蛋的是，等到抗战胜利，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居然就沿用了这个规矩。但凡接到清扫建议，卫生局就俩手一摊说我们没钱。结果垃圾是越积越多，从外城门堆到了内城门，从皇城根码到了胡同口，最终北平人民生活的世界就成了一个垃圾场。 天安门旁边原来都是垃圾堆，都跟三层楼那么高，跟北京饭店那么高，那风一吹那一塌糊涂。 接受采访的这位老人叫高汉，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当时拍摄北平入城式摄影队的制片主任。想当年为了能在影片中不至于垃圾遍地，高汉老人天天在城里转呢。确定拍摄地点，选择拍摄角度，那可是费了大劲儿。镜头里面避得开，但现实却绝不能视而不见。同样是在北平入城市中，前门箭楼之上，一位检阅的首长面色凝重，若有所思。北平之脏乱差他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中。这是一座他熟悉的城市，他再也不允许这座美丽的城市 如此蒙羞。这位首长就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北平的第一任市长叶剑英。在北京市档案馆，我们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北平市军管会的一号令，暗奉中国人民解放军电令，北平四郊国民党匪军夜以就歼，北平城内国民党匪军亦就歼在即，北平将告解放。着令在北平城郊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一次北平解放即加入北平全市为其管制区域。林振敏、叶剑英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特此布告通知主任叶剑英。请注意布告的日期，民国38年，也就是1949年的1月1日。此时北平城内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仍在纠结着到底是战还是和。正如布告所示，北平解放已经根本没有悬念，而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北平城里的国民党守军继续琢磨吧。新年伊始，中国共产党对于城市的接管机构连同机构的负责人都已经开始工作了。而接受工作的时间自然比军管会布告上的日期更要早，那是在1948年的12月初，毛泽东急召彭真、叶剑英前来西柏坡，就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直接委以接管北平、组建新政府班子的重任。会见中，毛泽东是这样叮嘱的：此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达到沈阳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其后了。所谓高瞻远瞩，说的恐怕就是这样。毛泽东做出这番指示的时候，平津战役刚刚全面打响，而在中共中央的驻地，大家关心讨论的已经是城市解放之后的事儿。当然，也许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战局的发展比他预想的还要快，北平的接管比沈阳的效率还要高。 在城市解放初期，以军管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军事管制，这其实正是陈云在接管沈阳的时候探索出来的成功模式。而与石家庄、沈阳等之前解放的大中城市相比，北平的接管开端显得似乎比任何地方都顺。不仅是国民党守军接受了和平改编，傅作义还派出代表与中共北平市政府组成联合办事处，从治安、交通、金融乃至粮食供应全面配合接管工作，遵循着沈阳接管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北平市军管会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对旧政权、物资、人员的接收工作，清肃反动军警宪特、维持社会民生平稳的工作也进行得有条不紊。但在叶剑英的心中，尚有一桩隐痛，时时萦怀，挥之不去。垃圾围城，北平之痛。叶剑英向垃圾宣战，需要动用多少力量？ 联合了20多个单位集成作业本，至于出动这么隆重的阵仗吗？ 50万吨垃圾能堆出4座景山，请你决心一下，党委和市民怨声载道。 轰轰烈烈的扫了半天，政府到底有心清还是没心清啊？ 档案正在讲述。 接管，接管，接完了还得管呢。为了管好北平，叶剑英把之前石家庄、沈阳、济南等解放城市的接管经验研究了好几遍。 但他心中的那丝隐痛却没有解决方案可以借鉴。垃圾围城怎么办？对叶剑英，委以接管北平之重任，中共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于这位爱将，毛泽东有诗为赞：诸葛一生未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这其中什么历史典故，您可以自己查一下。总之意思就是，叶剑英这个人生性谨慎，心思缜密，但每逢重要时刻，大事当前，绝不含糊。 对于北平这座城市，叶剑英不仅已经了解得很透彻，而且很有感情。1946年1月，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度过了400多个日日夜夜。1947年初，叶剑英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统筹支援前线的重任，直至1948年5月，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叶剑英则动身去了石家庄。 在被调任为北平市长之前，从1948年5月起，叶剑英一直在华北军政大学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他当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随着解放战争胜利步伐的推进，大批军政干部的培养成为了叶剑英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很清楚，已经到了为从打天下到做天下准备的时候。而此刻，身为一市之长的叶剑英再次做出了精准的判断，未来的新中国很可能要定都北平，因此他必须还北平清白，而且要快。 1949年2月12日，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集会欢庆解放。就在城楼之上，叶剑英慷慨激昂，誓言将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正常的秩序。 1949年春节一过，随着叶剑英的一声呐喊，北平古城向垃圾宣战。当然，打响城市清洁的战役，光有呐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行动。其实，在各界人民大会召开之前，北平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各机关单位就已经在制定规划，联合建立一个专门的城市清洁机构。北京市档案馆特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机构建成的历次讨论会议记录，一起来看一下。有关组织名称，各部门的意见实在是凸显特色。学联提议叫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务局则表示，为了让目标更加明确，应该一语中的叫北平市清除垃圾运动委员会。而卫生部的意见就更加专业，认为这一机构的工作除了清除垃圾以外，之后还要涉及防病、防疫、环境卫生等领域，因此应该命名为北平市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最终多数单位还是赞成，就叫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既简单明了，又透出一股子大干快上的劲头。正如会议主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所说，清洁运动的任务很简单，只是把积存的垃圾彻底清除，但清洁运动是突击工作，应该争取时间迅速完成。抢时间拼速度，但老话讲得好，欲速则不达。突击行动之前，必须要先做认真的调查研究才行。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由北平市政府统一直接领导，当时市政府的工作地点就在中南海西花厅，每次召集清洁运动委员会开会，那场面都蔚为壮观。听着是一个机构，但实际上是联合了 市卫生局、公安局、民政局、市商会、市学联以及警备司令部纠察总队等等20多个单位集成作业本。你可能会有疑问，不就是清垃圾大扫除，至于出动这么隆重的阵仗吗？太至于了，这里边的事儿啊多。就拿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来说吧，北平当时积存了多少垃圾，每天又要新产生垃圾多少，只有了解了这些才好制定清洁计划。但这一开头就遇上了难题，之前的国民政府北平市卫生局实在是不作为，这样最基本的数据完全没有，一切都只能重新统计。接管初期，以旧时的行政区划为基础，北平市政府将城区分为了12个，内七外五，另有8个近郊区，以天安门一带的第7区为中心，四项分布。在每一个区划，清洁运动委员会都设置了区分会，各自统计归纳上报。 大队的垃圾采取实际测量，单位重量乘以垃圾堆的体积，就能估算出整体的重量。而至于居民生活垃圾统计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抽样调查，以中等胡同、中等人家为标准，入户核算，以每条胡同产生的垃圾数目再乘以全区的胡同，先得出每个区的垃圾量，之后总数相加就是全市的垃圾量。 当最终的数字拿出来，所有人都惊呆了，捂在北平城里的垃圾将近30万吨，这还没算皇城，也就是故宫的垃圾，那里边还有20万吨呢。3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能堆4座景山。如果您还觉得抽象，那咱们可以这么算，当时北平的面积是700平方公里，人口将近200万，30万吨垃圾要是分摊的话，就是每平方米地上1斤，每人身上200斤。垃圾清扫理论上应该是一声令下突飞猛进，但您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50万吨垃圾扫完了往哪儿扔？总不能都撇到城外再堆出4座景山吧？这事儿就牵扯出一个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还在研讨的大课题，垃圾处理。城市居民能为垃圾处理做点什么贡献呢？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垃圾分类。刚解放的北平，这样的新概念还谈不到，但已经有了雏形了。在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资料，垃�圾可分为7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废纸、破瓦废铁、寿司、防渣土。北平城的这7种垃圾，除了寿司比较恶心，特别要注意防病防疫之外，其余的几种随便乱扔它就是垃圾，而如果回收利用好了，那可就是宝贝。分区统计垃圾数量，细致划分垃圾的类别，当所有的资料归纳到清洁运动委员会的桌面上时，离北平解放已经过去了1个月。而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此时城市接收的主要工作宣告胜利结束。叶剑英提出了从1949年3月开始的中心任务，更好的领导和管理，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为建设新首都而奋斗。 回望城市解放之后一系列紧张而高效的工作，接管旧政权建立新秩序是北平接管中的首要任务。在1个月的实践中，叶剑英带北平市军管会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

检阅期间，李建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消息：经过细致的准备工作，北平大清扫的战役在前一天已经正式打响了。 大家知道，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北上京城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是香山的双清别墅，而之所以选择了郊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南海仍在清扫和修缮之中。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1949年的3月24日，扫帚终于要到了，但之前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扫帚不够。这就是叶剑英所一直强调的，北平清扫要经过细致的准备，50万吨垃圾那绝不是抄起扫帚就上街的事儿。仅凭政府部门究竟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呢？从这份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会议记录来看，这个真没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手不够。当时管专业的清洁工叫清洁夫，每名清洁夫能够担任100户人家的日常垃圾清运。北平城295410户就需要3000，但实际上清洁夫有多少呢？满打满算1800人。就现有这1800名清洁夫，共用扫帚、铁锹什么的都没法达到人手一把，小件不齐，大件就更甭提了。比如清运垃圾专用的小推车，档案上写得很清楚，需用手车1400辆，可实际情况呢，能用的只有600辆。这就是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接管过来的清运总队，人力物力都捉襟见肘，可怎么办呢？添置新东西，组建新队伍，那都是后话，眼下不赶趟。 叶剑英就动员，而是这个解放了，这个人民政权要为人民服务，搞好卫生，因为那会儿垃圾很多。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北平市青年文工团创作组组长田庚老人的回忆，他提到叶剑英市长的讲话就是在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的，通篇表达其实就一个意思：北平是人民的北平，政府要为人民服务，想让城市旧貌换新颜，靠的是大家伙共同的努力。 类似的动员大会在叶剑英的指导下多次召开，全市党委机构、政府机关、各区划、各街道全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青年干部、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用标语、漫画、壁画、家庭访问、街头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随着形式多样化的动员会在北平城接连召开，广大市民清扫垃圾、清洁生活环境的热情被迅速点燃，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拉开帷幕，全市党政军、工学商走上街头动员起来，已经被垃圾折磨了好几代的北平市民一呼百应，干净就先从自己做起，从每家每户街头巷尾做起。 1949年3月24日，声势浩大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帷幕。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下属的20多个机关单位，所有职员都利用工作间歇时间参与义务劳动。1949年4月23日，当毛泽东在双清别墅阅读着人民解放军打下南京总统府、旧政权首都已被攻克消息的时候，第一阶段的清扫工作已经胜利结束。所谓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的3月24日到4月18日，所有的行动其实都是有规划、有设计。所谓清运，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关键是清，那么第二阶段的重点自然就是运。我的垃圾呢？哎，我的垃圾呢？谁动了我的垃圾啊？1949年4月中，北平多处街道都出现了垃圾搬家的怪事儿。明明已经归置好了，堆在那儿的垃圾突然就不见了，去哪儿了呢？去的地儿倒也不远，走出几条胡同，但凡有个空场，没准儿就有一大堆。开始呢，大家都觉得这叫集中处理，但接下来好几天没人管了，这老百姓可就急了，轰轰烈烈地扫了半天，政府到底有心清还是没心清啊？干部们深感委屈，百姓怨声载道，这段波折明明白白地就写在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里。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准备不够，工作上出现了混乱的现象，当时汽车汽油款项尚未到手，便匆匆开始，各区分会把库存垃圾运到街巷，到处成堆，群众看见垃圾堆满了街，怀疑政府有无决心搞出去，情绪上起了极大波动。垃圾清运，北平市政府是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去完成，可现在出了乱子，老百姓不满政府的账，总会着急，各分会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合着忙也忙了，结果好心却办出了错事。运垃圾是要用车的，北平50多万吨垃圾得用多少车，运多少趟呢？北京市目前常用载重的垃圾车是5吨的，就算用这种车也需要1000辆跑100个来回，那北平市政府当年能调用的卡车有多少呢？700辆，而且远远装不了那么多，车少载重量又小，这就够麻烦的了。还有更让人搓火的一件事儿，光有车也没用啊，得有汽油啊。可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汽油是多么金贵的物件啊，全都消耗在了运垃圾上，说句公道话真的不值。那要怎么办呢？就任凭垃圾这么堆着不成吗？当然不成。还记得节目开始时出现过的李大妈和老张头吧，他们家就是用黄包车运垃圾去，当时北平市军管会、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北平市载重空车出城协运垃圾暂行办，做了硬性规定，举凡汽车、人力手车、受力车、牌子车等等，无论公司要出城必须协助烧运垃圾。人力手车就是这种，现在工地上还能见到很多。牌子车其实就是这种大车，人拉的时候就叫牌子车，稍微改装就成了马车、牛车这样的受力车。按照后来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的说法，利用这样的垃圾运车。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当时的规定中并不包括黄包车，这人力车和人力手车一字之差，所指的东西可就差了10万8000。这是做人用，可老张头用它运垃圾，那还做不做生意了？但这就是动员群众的力量，正应了叶剑英市长的那句话，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清洁自己的家园没有什么不乐意。 50万吨垃圾清运出城，但如此体量的垃圾该如何收纳？ 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 开国大典提上日程，天安门广场亟待开辟，李荣臻又怎样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答案正在讲述。 说到这儿啊， 我们就要来解答从节目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垃圾清除程序怎么办。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大的规划表，北平市垃圾消纳场地点表，上两行列的就是北平外城区和近郊区需要消纳垃圾的地方。而至于消纳是个什么概念呢，请看下面，就两种，填挖电路。不过您可能得说了，吹呢吧，好几十万吨垃圾，那得填多少坑啊。别急呀、啊、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 虽说在表格上只填写了填挖电路四个字，但实际上的挖指的都是这种战壕。当年解放军攻打城市的时候，面对国民党的城坚炮利，经常会用到挖战壕的方法，一路挖到城根底下，那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壕沟里能跑汽车坦克，面积极大，四通八达。而如今北平解放了，用这些壕沟来消纳垃圾，不正是变废为宝吗？ 高，实在是高。说来您别不信，当年就是用这些垃圾，不仅填平了城里城外的坑坑洼洼、战壕沟道，还用这些垃圾垫出了一条从北平通往顺义的公路来。就这样，1949年的4月26日至6月30日的第二阶段工作，也就是各代运厂和重点场所集存的垃圾被全部清出。而此处提到的重点场所，当然就包括天安门。 多年的垃圾以后呢，又下雨，刮风下雨以后就结成块了，变成了山了。那会儿干的都脱了衬衫，都穿背心了，因为得用那个狮子镐、轮镐才能把那个垃圾山呐、土才能打开。打开完了以后，再用那个铁锹，然后用小推车推到一边，堆起来。这时候再运走。 正如田耕老人所说，每一块乱石、每一根杂草都是大家用双手人工清理出去的。我这里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的6日，表现的正是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奋战的场景。直到今天，恐怕都很难精确的统计当时到底有多少群众干部曾在天安门挥汗。不过呢，有这么一个花絮，没准儿能让您寻着点线索。当时学联需要动员4300名学生去义务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清扫工作。号召发出之后，一天，就一天的时间，有多少学生青年来报名呢？18000人，人多，就是力量大。随着天安门地区的垃圾运除完毕，第二阶段工作结束。从1949年3月24日到6月30日结束，历时91天的北平大清扫胜利完成。在清运工作总结中记录下来的是这样的数据：清运工作共动用人力73537人，汽车807辆，受理车32113辆，汽油5409加仑，全部用款人民币2246万6895元，折合银元20000元。除故宫地区以外，全城共运除垃圾近22万公方，共计20万1638吨。直到这个时候，用焕然一新来形容解放后的北平市容，恐怕才不会为过。但既然已经打扫干净了，为什么在天安门地区清理作业工作仍在进行呢？因为很快，这里就要迎来大事儿。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的八月，照片正中的那位男士是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他左手边戴眼镜的就是叶剑英，他们是代表北平市委市政府来探望身边这些仍在天安门义务劳动的北大学生的。严格来说，就在这张照片拍下的时候，叶剑英已经不是北平市长了，他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务。1949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8月1日，叶剑英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这个月的9日，叶剑英即率大军南下，而接替他出任北平市长的是这位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 我们之所以要把聂荣臻的各项职务列举的这样详细，就是想强调一下他当时是多么的繁忙。而就在接替叶剑英担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列举的这样详细，就是想强调一下他当时是多么的繁忙。而就在接替叶剑英担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之后没多久，他又挑起了第7项重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当开国大典的举办地点最终确定在天安门的时候，留给聂荣臻的准备时间其实只有1个月，而当时的天安门地区连个广场都没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平大清扫之后，天安门仍然是一片忙碌的原因。现在我身后这张照片是194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第6版，标题定为“建设人民的首都”，全面回顾了北平解放后城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正是1948年9月18日这一天，天安门的修整工作全面圆满结束。 一个可容纳16万人、面积达到54000平方米的广场已经平整碾压完毕，天安门城楼连同太庙到中山公园的城墙粉刷修缮一新，主席台布置完毕，广场上的电动旗杆傲然竖立，专供受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通过的路面铺好了柏油，广场周边树木葱郁，绿草如茵。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新中国开国大典如期举行。 同胞们，人民人民真红花，人将人民真红。今天人民们， 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荡涤干净污泥浊水的城市，从此崛起东方。这个时候，聂荣臻正在观礼台下的总指挥室监督着典礼的每一个环节，叶剑英则身处于江西赣州的住所，听着广播分享着喜悦。 1949年10月1日，夜已深，家住北京前门外的老张头和老伴儿李大妈还没有回家。在参加完开国大典的联欢之后，他们仍然留在了天安门广场，观赏着灿烂的礼花。此时，家中的小院里停放着已经打理得干干净净的人力车，明天城市生活都将是崭新。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